你好，我是盛延敏，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29讲，欢迎回来。在前面的第27讲和第28讲当中，我介绍了基于 PO 事件分发的 Reactor 反应堆模式以及主从反应堆模式。那我们知道，和 PO 相比， Linux 提供的 ePO 是一种更为高效的事件分发机制。在这一讲里，我们将切换到 ePO 实现的主从反应堆模式，并且分析一下为什么 ePO 的性能会强于 PO 等传统的事件分发机制。我已经将所有的代码放置到 GitHub 上，那你可以自行查看或下载。我们的网络编程框架是可以同时支持 PO 和 ePO 机制的。那么如何开启 ePO 的支持呢？ lab-event-loop.c 文件的 event-loop-init-with-name 函数是关键。可以看到，这里是通过 ePO enable 来决定是使用 ePO 还是 PO 的。那在根目录下的 cmake-lists.txt 文件里引入 check symbol exists， 如果系统里有 ePO create 函数和 sys-ePO.h 就自动开启 ePO enable， 如果没有就不会开启，自动使用 PO 作为默认的事件分发机制。但是为了能让编译器使用到这个红，需要让 cmake往 config.h 文件里写入这个红的最终值。 configure file 命令就是起这个作用的。那其中 config.h.cmake 是一个模板文件，已经预先创建在根目录下，同时还需要让编译器 include 这个文件。 include directories 可以帮助我们达成这个目标，这样在 Linux 下就会默认使用 ePO 作为事件分发。那么前面的27和28讲中的程序案例如何改为使用 PO 的呢？我们可以修改。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-16-14-3665。 cmake-lists.txt 文件，把 Linux 下设置为 PO 的那段注释下的命令打开，同时关闭掉原先设置为一的命令就可以了。那不管怎样，我们得到了一个 Linux 下使用 ePO 作为事件分发的版本，现在让我们使用它来编写程序吧。我们的样例程序和第28讲的一模一样，只是现在我们的事件分发机制从 PO 切换到了 ePO。 关于这个程序之前一直没有讲到的部分是缓冲区对象 buffer， 这其实也是网络编程框架应该考虑的部分。我们希望框架可以对应用程序封装掉套接字读和写的部分，转而提供的是针对缓冲区对象的读和写操作。这样一来，从套接字收取数据、处理异常、发送数据等操作都被类似 buffer 这样的对象所封装和屏蔽，应用程序所要做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简单。从 buffer 对象中可以获取已接收到的字节流，再进行应用层处理。另外一方面，框架也必须对应用程序提供套接字发送的接口，接口的数据类型类似这里的 buffer 对象。那可以看到，这里先生成了一个 buffer 对象，之后将编码后的结果填充到 buffer 对象里，最后调用 TCP connection send buffer 将 buffer 对象里的数据通过套接字发送出去。这里像 on message、 on connection closed 几个回调函数都是运行在子反应堆线程当中的，也就是说，刚刚提到的生成 buffer 对象 encode 部分的代码是在子反应堆线程当中执行的。这其实也是回调函数的内涵。回调函数本身只是提供了类似 handler 的处理逻辑，具体执行是由事件分发线程或者说是 event loop 线程发起的。框架通过这一层抽象，让应用程序的开发者只需要看到回调函数，回调函数中的对象也都是如 buffer和 TCP connection 这样封装过的对象，这样像套接字、字节流等底层实现的细节就完全由框架来完成了。框架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那这些事情是如何做到的，在第四篇实战篇我们将一一揭开答案，如果你有兴趣不妨先看看实现代码。文稿中可以看到代码，那文稿中可以看到代码，启动服务器可以从屏幕输出上看到使用的是 ePO 作为事件分发器，开启多个 Telnet 客户端，连接上该服务器，通过屏幕输入和服务器端交互，服务器端显示不断的从 ePO wait 中返回处理 IO 事件，其中主线程的 ePO wait 只处理 acceptor 套接字的事件， 表示的是连接的建立，反应堆子线程的 epoWait 主要处理的是以连接套接字的读写事件。 epo 的性能凭什么就要比 po 或者 select 好呢？这要从两个角度来说明。第一个角度是事件集合，在每次使用 po 或 select 之前都需要准备一个感兴趣的事件集合，系统内核拿到事件集合进行分析，并在内核空间构建相应的数据结构来完成对事件集合的注册。而 epo 则不是这样， epo 维护了一个全局的事件集合，通过 epo 聚比可以操纵这个事件集合，增加删除或修改这个事件集合里的某个元素。要知道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事件集合的变化没有那么的大，这样操作系统内核就不需要每次重新扫描事件集合，构建内核空间数据结构。第二个角度是就绪列表，每次在使用 po 或者 select 之后，应用程序都需要扫描整个感兴趣的事件集合，从中找出真正活动的事件。这个列表如果增长到 10K 以上，每次扫描的时间损耗也是惊人的。那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扫描完一圈可能发现只有几个真正活动的事件，而 epo 则不是这样， epo 返回的直接就是活动的事件列表，应用程序减少了大量的扫描事件。那此外 epo 还提供了更高级的能力，边缘触发。第23讲通过一个直观的例子讲解了边缘触发和条件触发的区别，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。如果某个套接字有100个字节可以读，边缘触发和条件触发都会产生 read ready notification 事件。如果应用程序只读取了50个字节，边缘触发就会陷入等待，而条件触发则会因为还有50个字节没有读取完，不断的产生 read ready notification 事件。在边缘触发下，如果某个套接字缓冲区可以写，会无限次返回 write ready notification 事件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应用程序没有准备好，不需要发送数据，一定需要解除套接字上的 write notification 事件，否则 CPU 就直接跪了。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，边缘触发只会产生一次活动事件，性能和效率更高，不过程序处理起来要更为小心。本讲我们将程序框架切换到了 epo 的版本，和 po 版本相比呢，只是底层的框架做了更改，上层应用程序不用做任何修改，这也是程序框架强大的地方。和 po 相比， epo 从事件集合和就绪列表两个方面加强了程序性能，是 Linux 下高性能网络程序的首选。最后我给大家布置两道思考题，第一道说说你对边缘触发和条件触发的理解，第二道对于边缘触发和条件触发 onMessage 函数处理要注意什么。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，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。